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敬拜诗歌，荣耀归于真神。保持站立，我们同心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祷告。神啊，你的百姓来到你的殿中，我们欢喜快乐的来敬拜，来赞美你。我们用诗歌，我们用神的话语，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因为神，你是配得一切的颂赞赞美，你是创造宇宙的主，你是全人类的主。你赐给了我们生命的气息，并且提供一切丰富的物产来供应养育我们，普天下理所当然应当敬拜赞美神。耶和华神啊，你是那永不改变、广大无边、从亘古到永远长存的神。神啊，你是不可测度、全能、拥有至高智慧、至高圣洁、永不改变且最公义的神。神啊，你是最有慈爱、有恩惠、有怜悯、长久忍耐的神，在你里面有丰盛的良善与真理。神啊，你也是赦免罪孽、过犯与罪恶的神。你赏赐那殷勤寻求你的人，憎恨罪恶，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一切的生命、荣耀、良善都在你里面，也都属于你。 我们感谢你差遣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宝血拯救罪人，我们白白的得到了无价的恩典。这恩典不可以也不可能靠我们做任何的好事或者好行为获得，这救赎的恩典完全是出于神，是神赐给我们。借着救主耶稣基督付上的代价，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的罪被涂抹去，穿上耶稣基督的义袍，从此在上帝眼中被称为是义人。我们也感谢圣灵保惠师的继续的保守和带领，继续感动我们，在我们人生有限的年日里，抓紧一切机会来学习圣经，来努力认识神，抓住一切的机会来传扬天国的福音。神啊，我们愿意每一天都能更深的认识你，更虔诚的敬爱你，更紧紧的跟随你。阿爸父神，我们把今天的主日的正道的环节交托仰望，你与你的仆人同在，你与你的百姓同在。求主赐给牧师刚强放胆传讲你的道，求你高他的口，也求你除去魔鬼撒旦一切的阻拦和拦阻。我们也请求神除去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骄傲，让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也与一切的荣耀尊贵和颂赞都归给天上的父。我们这样合一的祷告是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 以下是宣读圣言，摘自出埃及记二十章一到十七节。The following is reading the Holy Word of God. The Word of God today is extracted from Exodus chapter 20, verses 1 to 17. 请打开活页第四页。Please turn with me to page 4. 恳求神借着他的话语，借着宣读的话语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让神的话语来到引导、谴责、光照，尤其是隐而未现的罪，使我们在他面前能够在他面前好好的诚信的悔罪。 Let the word of God speak to us, that he pierce our hearts, that will illuminate our mind and soul, that we're able to have a sincere repentance before him.好，请会众起立，我们翻开第四页 page 4。 当我念完黑字，请我们一起同声来到念从一到十。 After I've read the bold text, I would like to invite everyone, especially children and teenagers, to read from 1 to 10. 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 And God spoke all these words, saying, I am the Lord your God, who brought you out of the land of Egypt, out of the house of slavery. 一二念，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白雾，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你的邻舍，不可贪恋你邻舍的房屋，不可贪恋你邻舍的妻子、奴仆、婢女、牛驴以及他一切所有的。以上是神圣话语的宣读，会众请坐。这时刻请翻开活页第五页 Page 10 with me to page 5。 我们在神面前，借着他的话语，先读的话语，我们愿意在他的面前来到悔罪。After reading the word of God, we would like to repent before our holy God. Are you willing to sincerely repent of your sins before God? 请会众回应。请你全心全意地祈求主。Pray to the Lord with all your heart and with all your soul. 会众起。 我们死罪的天父，我们全心全意地承认在死下罪恶 恳求弟兄姐妹在这时刻安静片刻，我们在神的面前，借着刚才宣读的话，在神面前诚心的悔罪。After reading the word of God, it's a moment for us to spend before the Lord to repent all our sin that we have committed for the past 1 week.紧接下来，我们翻开活页第六页。Now turn with me to page 6. We 们要做赦罪切记的祷告。We are going to have a prayer for assurance pardon of sin. 你相信神的赦罪之恩吗？你愿意继续跟从主吗？ Do you believe in God's forgiveness of sins?Are you willing to continue following the Lord? 请会众回应。 我们相信，我们愿意， 求主帮助并坚固我们。 请你同心宣读《约翰一书》一章九节。Please read together First John chapter 1 verse 9.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If we confess our sins, He is faithful and just to forgive us all our sins and to cleanse us from all unrighteousness. 请会众起立，我们在神面前一起来到做悔罪跟赦罪切记的祷告。我们低头在神面前，谦卑来到神的面前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在你面前下跪，我们向你面前祈求，我们的心俯伏在你面前，因为我们承认我们的罪常在你的面前。 我们像迷失的羊一般，偏离了你的道路，任意妄为，做自己爱做的。我们得罪你的圣洁的律法，我们藐视了你自己圣洁赦罪的恩典，我们做了我们不该做的，我们该做的我们没有去做。主啊，可怜我们，我们确实承认我们需要你的饶恕，我们仰望你的赦罪之恩，求你挽回我们忏悔的心，求你顾念我们在你面前悔罪痛悔的心，求你施恩给我们，让我们能够过着敬虔、公义、节制、荣耀你的名的生活。让我们坚信，因为我们不相信自己，我们只相信你话语的信实。因为你说你是信实，是公义的。若我们认自己罪，你必要赦免，也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因此感谢你的信实和你的公义。求你圣灵帮助我们，扶持我们，给我们恩典力量。紧接下来一周的生活，我们不能没有你，我们是你给我们力量，从你里面不断的力上加力，恩上加恩，荣上加荣，每一天能够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同行。求你与我们同在。 Our dear Heavenly Father, we bow our heart before you. We know that our sins are always before you. We are like the lost sheep. We do what we want.We do what we see. We do what we desire. We have profaned your holiness and your holiness of your word and your law. Lord, we do anything that is not pleasing you. We do whatever we want. That what we're supposed to do, we did not do. Lord, we sin against you. We ask for your forgiveness. We ask you to forgive us. Lord, we know that by your blood of Jesus Christ, you can cleanse us. Lord, help us look into our hearts.Give us a heart of repentance that we can come before you to the Lord Jesus Christ, that we're able to live a holy and righteous, a self-controlled life to glorify your name. We pray to Holy Spirit that for the coming, the whole week, we need you to strengthen us, to give us a strength and grace and hope that we can once again be strong in the Lord. We're able to walk with you humbly before you, before you faithfully,That your presence go before us. Lead us, Lord. 我们将如此恭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Amen. 我们一起一怀着感恩的心来到神门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赞美、荣耀颂。Turn to page 6. Glory be to the Father. 请会众一起以感恩的心来到献上感谢，请施情过门。归于我们主，会众请坐。Glory to your Father, please be seated. 紧接下来我们是牧者祷告环节，请你们以牧师心连心在神面前献上三个祷告事项。我们看活页第七页 ，Please turn with me to page 7。我们要献上赞美之祭 ，We are offer a sacrifice of praise.For our Lord is good, He's upright, He's just, He's merciful, and He's faithful. 我们要称颂耶和华，赞美我们的神，因为他是善良、正直、公义、慈爱、信实的主。我们会为着中国跟加拿大的领导人来向他们献上祷告。We are going to pray for this land of China, mainland China and Canada, and especially for the authorities. Let's God to have mercy on them. 我们接着也会为着教会的事情祷告，我们为着一项事情祷告，我们为着第二项 B， 求神帮助所有的牧者、长老和新同工能够有谦卑的心，在神的面前学习神的道，教导神的道。我们为这事情祷告。好，这时候我们在神面前一起来祷告。Please join with me with one heart. We are going to submit our petition before the Lord. The sacrifice of praise for the mainland China and Canada, and pray for the leader of the church to walk before God humbly and to teach the word of God. We are going to pray for this three. 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称颂你。唯有你是善良的，唯有你是正直的，唯有你是公义的，唯有你是慈爱怜悯的神，你是不轻易发怒的神，你也是信实的神。我们感谢你，公义跟公平在你 宝座跟前，慈爱诚实才行在你的面前。你存留慈爱，赦免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人的罪，自父自子直到三四代。我们感谢你，你不单只是慈爱怜悯的上帝，你更是公义、公洁、公正、圣洁的上帝。我们为此感谢你。 Lord, we praise you. Our Lord, our God, we praise you. For you are God. You are the only God who is right, who is good, which is faithful, which is merciful, and which is just. And we know that, Lord,You are gracious and merciful, slow to anger, abounding in steadfast love and faithfulness. Keep steadfastness for the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forgiving iniquity and transgression and sins. Lord, we thank you. But you are also visiting iniquity of the fathers on the children and the children's children to the third and fourth generation. We praise you for your righteousness and pray for your justice. Lord, we praise you. 主，我们在你面前，我们为着我们中国大陆跟加拿大的领导人向你祷告。我们恳求你让他们认识你，他们眼瞎，他们不认识你。我们恳求你圣灵开门眼睛，使他们能够认识真神，能够明白真道，回转归向你，你就接纳他们。求你圣灵特别的工作在全球，在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光照他们的心里面，知道他们是罪人，需要救主来救赎他们。 Lord, we pray for all the authorities and the rulers of the mainland China and Canada. Lord, they are blind, as we blind too. Lord, we pray that you open their hearts and mind, illuminate their hearts, they are able to see you, and they need your salvation because they are sin. They need you to save them and help them so that they are able to be a children of God.Lord, we pray for all these people and the leaders of these two countries. Lord, show them mercy, be merciful to them, lead them to the heart of repentance. 主，我们也这时刻为着我们教会所有的牧师、长老、同工、核心同工每一个人向你祷告，恳求神你自己引导他们，常在你面前成为一个忠心的仆人，成为一个谦卑的仆人，能够愿意遵行你的道而行，愿意舍己背起十字架，天天来跟从你的道路。求你施恩帮助建立每一个这个教会的每一个领导人、每一个领袖，使每一个在你面前蒙你特别的恩典和怜悯。求你保守他们，不轻易让他们留地步给魔鬼，以致得罪你，远离你的道路。Lord, we pray for all these leaders, the pastor, the elders, all the co-workers, and all the co-workers. Every one of them, Lord, we ask you to let them to walk with you in the humble way, to walk with you faithfully, to be a faithful servant and a humble servant, to able to let your word meditate into their heart, let your word penetrate into their heart and peer into their heart. They be able to lift out the word of God and be a model for the whole congregation.To be a witness for the whole congregation, to glorify your name. Lord, we ask for your special grace and mercy and strength upon all the leaders in this church. 主，我们把这三个祷告都呈现在你面前，我们恳求你按照你的心意、你的旨意来的成就，唯要是你得着一切的荣耀。 Lord, we pray that according to your time and your view, you fulfill all these requests that we make before you, that in your time, in your way, you do it for your glory alone. 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Amen. Yeah. 感谢神，我们再次能够来到他的殿中，一起来敬拜神。这时刻是聆听神话语的时刻。Now is the time to proclaiming the word of God. 我们还是学习，一起来学习约拿书一章第七节，一场神圣的风暴。We are still in book of Jonah. Now we are coming to the section of 19. 这是来到第十九堂。我们还是看一场神圣的风暴，因为这场风暴一直延续到十五节，所以我们还要找一段时间把这个风暴讲完。所以请你们翻开圣经约拿书第一章，约拿书第一章，我会从第七念到第十节，第七到第十节，第七到第十是一组的经文，我会念中文的一遍，英文的一遍，我请会众回应阿们，我再读第八节中英一遍，你们回应阿们，一直到第十节。 Children, please turn with me toBook of Jonah, chapter 1. I will read in English, Mandarin in English, and please respond with Amen until I finish reading up to verse 10. 好，请会众起立来，我们在神面前以恭敬的心来到聆听神的话语。约拿书一章第七节，船上的人彼此说，来吧，我们撤迁，看看这灾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于是他们撤迁，撤出约拿来。And they say to one another, Come, let us cast lots, that we may know on whose account this evil has come upon earth. So they cast lots, and the lot fell on Jonah. 请会众回应。众人对他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难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你以何事为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是那一族的人。 And they say to him, Tell us on whose account this evil has come upon earth. What is your occupation? And where do you come from? What is your country? And of what people are you? 请会众回应。 Amen. 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 And he say to them, I am a Hebrew, and I fear the Lord.The God of heaven, who made the sea and the dry land, 请会众回应。他们就大大惧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他们。Then the men were exceedingly afraid and said to him, What is it that you have done? For the men knew that he was fleeing from the presence of the Lord, because he had told them. 请会众回应。以上是神圣话语的宣读，是无谬无误的话语。我们读经就到此，在神面前，请为自己祷告，也为我祷告。我们在神面前诚心献上祷告。Children, please pray for yourself and pray for me. Ask God to help.我们的主，我们的救赎主，我们谦卑在你面前，我们需要你，需要你开我们的心窍，明白圣经的教导，需要你帮助我们有一颗受教的心，聆听，专心聆听的耳朵，让我们在你面前听得准确你的话语。求你透过圣灵对着你的话语向我们说话。 Our Lord, our Savior, we come before you, humbly come before you, we ask for your graceHelp us, Lord. Speak to us through your word and by thy Holy Spirit, move in our heart and mind that we need your word to help us to see you and to know you in the right way. 我们把这段时间所讲的、所听的每一个人恭敬仰望，求圣灵掌管，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会众请坐。 感谢上帝，我们可以来到他的殿中一起来敬拜上帝，好的无比，一周只有一次，盼望我们以喜乐心一起来敬拜上帝。除了唱诗，除了祷告，除了宣读，除了认罪，我们还在神面前一起来学习神的话，是好的无比。感谢神，在他的殿中一起来享受神自己的同在。好，我们再看来这个信息的焦点仍然讲到神掌权。The focus of this message is still in the God's reign in the storm. God reign in the storm. 两周前跟大家分享什么是神掌权，然后也跟大家分享有关我们当中学的第一个要点，请我们弟兄帮忙。我们已经是学了什么是神掌权，然后我们学了第二个，神揭开隐藏的事，神揭开隐藏的事。我们谈到这里的时候，给大家解释到有关第六跟第七节。第六、第七节，我们知道第七节是船上的船员彼此的对话，彼此的对话。他说：“来吧，我们撤迁，看看这灾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可见得船上的人彼此在说话，我们不知道船主有没有在当中，我们不清楚。但是我们知道是肯定是有一组人在说话。但是在第六跟第一节没有提到的就是约拿没有任何的反应，约拿没有任何的反应。所以这个时刻神在整个的风暴里面神掌权，神就在这个时刻来揭开隐藏的事情，揭开隐藏的事情。给你们知道上次给你们读过的经文，路加福音十二章第二、第三、第二跟第三节提到掩盖的事情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情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因为无所不知的上帝，无所不能上帝，当神掌权的时候，神会揭开隐藏的事情。所以当时刻我是停在这里，可叫我们的心懂得知道，神如果要做事，神会把隐藏的事情被揭发出来，被揭开让你们看见。所以神其实在这个时刻是要找出谁是那罪魁祸首，谁是那罪魁祸首。答案是谁？就是约拿，以色列人先知约拿这个人。 For last week I have shared with you about God's reign, God in total control, and we have learned about what is God's reign, and also we talk about in between the line, verse 6 and verse 7. Something was missing, something was purposely omitted between the verse 6 and 9. Verse 6 and 7, that was a response of Jonah. What kind of response that Jonah has? Nothing. Jonah has no response. That was his response. So he tried to hide and do not want to confess. So that was why God revealed the hidden things. God revealed. God wanted to reveal who is the culprit of the disaster. Who is the culprit of the disaster? And have shared with you about the Gospel of Luke, chapter 12, verses 2 and 3. Nothing is covered up that will not be revealed, or hidden that will not be known. That was what I stopped at last, from last 2 weeks. Today we will continue. 我们今天会继续，我们会看一点，我们今天只是看一点。神掌权的时候，神会揭开隐藏的事情。When God reigns, God will reveal the hidden things. Similarly, 同时刻 ，When God reigns, when times comes, God will reveal and manifest what is righteous and what is just. 当神在掌权，神会显明公义公正的事情。神会显明公义公正的事情。今天我们从神的属性、公义的属性、公正的属性来到看这场风暴当时刻发生的事情。Today we've been focusing into the message about the righteousness and the justice of God. When God reigns, when God is total control, when times come, God will reveal what is righteous and what is just. 好，我说刚才约拿没有反应，那就是他的反应。水手们有反应，但是约拿没有反应。Jonah has no response. But the other people, wherever they're on the ship, they have responded. The sailors have responded. The mariners have responded. Can you see the contrast? 我们可以看见那个对比，一个很鲜明的对照，有反应跟没有反应。但是没有回应不代表神不做事情。神这个时刻要告诉我们，约拿不愿意承认是他的错。从第七节，他没有承认这个是他的错，他原本应该承认这个是他的错。 Jonah supposed to confess his sin and his guilt. He had harm of the people on the ship. 他已经伤害了这船上的人，他却没有去承认，他不愿意去承认。约拿不愿意承认，神这个时刻恩典的时期到了过后，神就会彰显他的公义跟公正。当恩典的时期结束，神要显明他的公义跟公正。When the grace of God has ended, God will reveal His righteousness. 亲爱兄姐妹，我知道这个可能对一些人很困难。上帝不是长久忍耐，上帝不是蛮有恩慈、蛮有怜悯，是没有错。但是某些时刻，有些恩典会停止，暂时我们说神收回他的恩典。When God withdraws His grace, God will reveal another character of God. God will reveal His another attribute of God. That is His righteousness and His justice. 当神暂时收回他的恩典的时候，神会显明给我们知道，他不单只是有慈爱怜悯的上帝，他也是公正公义的神。Amen. 必须要全面来认识这个神。所以今天我们要谈到这件事情。他不承认不代表神放过他。Jonah did not confess his sin. It does not mean that God will just buy him pass. 神不会这样做。神要把他找出来。神显明公义公正的事情的目的。为什么神要显明他的公义公正？神要把这个罪魁祸首把他找出来。我们说把他揪出来。What is the purpose when God reveals His righteousness and justice, God would like to find out who is the culprit of the disaster. Who is that person? 好，神用这个什么样方式来把这个约拿揪出来？ What God used in order to draw out this person, to find out this person? 我们看第七节。船上的人彼此说，来吧，我们撤迁，看看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于是他们撤迁，撤出约拿来。我们今天单单看上半节。于是他们撤迁，撤出约拿来。下个礼拜我会谈。我们今天看上半段。 Today I will focus in the first part of this verse. The second part of this verse we will discuss, we will share with you next lost it. And they say to one another, come, let us cast lots, that we may know on whose account this evil has come upon earth. 好，这里我们也看到彼此，你把那彼此这字圈起来，这个是作者故意要给我们知道，这个时刻之前第六节是一个人在说话，谁在说话？船主在说话。 The captain was speaking in verse 6，就他一个人说话，谁在听？约拿在听，不知道他有没有听进去，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说。但是我们知道船主在说话。The captain was speaking in verse 6. Now come to verse 7. 现在是一组人在说话，一组人在说话。你看到经文很清楚，彼此之间，这告诉我们是说，肯定是超过一个人，肯定超过原来那个彼此。就是说有一组人，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个人，但是我们很肯定知道，肯定是超过一个人，那叫彼此。因为在这原文里面有一个复数 ，plural， 有一个复数，肯定是超过一个人，可能是两三个人，可能是全船的人，我们不知道船主有没有在当中，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说，我们就不要猜测。圣经只是告诉我们，彼此之间就是肯定超过一个人。是说这个时刻你看到上帝的恩典吗？我要你们从经里面去看到上帝的隐藏着那种的恩典，隐隐约约可以看到上帝的恩典跟怜悯，你有看见吗？第六节，船主跟约拿说， 劝他，责备他，帮助他，劝他祷告，他不听，他没有承认他自己的错，他也不要听从。好，当神用一个人跟我们说话的时候，有时候包括我自己，我们不会听从，不会听劝，也不会听别人的劝诫，也别人当别人把别人当说的话当成耳边风。时候到，神把这事情揭开出来，神的属性公正公义临到的时候，是会让一组人知道，是会让一组的人知道许牧师的罪行。之前有一个人跟许牧师说你的问题在哪里，许牧师不听。好，神用一组人来到告诉许牧师你的罪在哪里，是不是很没有面子啊？是不是很没有面子？这个就是智慧。当神个别跟一个人跟你谈你的问题，我们不听的时候，以为神会放过我们吗？不会，神会用一组人跟你谈。那时候我们的脸放在哪里？我们的这脸要放在哪里？你有看见他的恩典吗？第六节，神已经彰显他的恩典，他不听。好，你不承认，你也不要回应。好，我要做事，神做事，你不要听。我现在让一组的人跟你说，彼此在讨论什么？讨论在约拿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船主就跟他说这些事情的经过。所以现在不单只是船主知道他的事情，其他人也开始知道约拿的事情了。 God's grace and mercy upon Jonah and verses. God told him through the captain, advise him, rebuke him, encourage him, pray, listen, listen. And he did not want to listen. So when God's word, God will through a group of people to speak to you, to speak to me, to speak to everyone of us. If you still do not want to listen, you lose your faith. We will lose our dignity. 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一个人跟你讲还好，那一组人跟你讲，那不是很难为情吗？所以何苦呢？为什么要到这个地步才愿意谦卑呢？真的是我们真的是需要跟神敌对吗？需要到这样的地步吗？所以约拿就是给我们看见他怎么样去反对上帝。神告诉他，我现在用一组人给你知道你的事情。他们说来吧，撤迁看看。好，如果你们现在有笔，你们把这三个动词圈起来。来吧，第一个动词，来吧 ，come， 撤迁 ，cast lots， 第三，看看 ，we may know， 三个连续性的动词，希伯来语很特别，它很强调动词。如果它动词是不断出现、重复性出现，是动词，而且是连贯性的，那就代表很重要信息。Hebrew is very special language. When Hebrew use consecutive verbs at the same time, that means there is important message to share with us. That is the beauty of the Hebrew language. 所以这里来吧，撤迁，看看，这三个是三个重要的动词，代表什么？代表我们要去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What is expecting happen going to happen next? 他们这船上的人在期待着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什么是未来要发生的事情，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情。 So these three verbs 很奇怪，这三个动词在原文其实同一个词，过后它演变成来吧，撤迁，看看。那这个是很深的一个原文。These three verbs from the same root. They are from the same root. 它们是三个同一个动词，但是它演变成来吧，撤迁，看看，是要告诉读者，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听的时候，是说这个有重要信息要告诉我们。所以这个时刻，约拿没有反应。船上的这一组人，他们要透过撤迁的方式来到把这个罪魁祸首把找出来。所以神借着这个撤迁把约拿找出来，把他揪出来。 So God, through the casting of lots, to find out who is the culprit of the disaster. 好，这个是我们要看见。从这个时刻，我们从水手们的身上，随着船上的人身上，我们看见一个事情。我们学了什么？谦卑，寻求明白。谦卑的态度来到寻求明白，来求问。We learn one important lesson. The people in the ships, they are having a humble attitude to seek God. They do not know the God of this heaven and earth. 他们不认识这个神。但是这个时刻，他们有一个谦卑寻求明白的态度。而越南没有这个谦卑寻求的态度。越南应该问，哦，神啊，是不是我啊？是，你还记得犹大吗？是我吗？是我吗？门徒们就耶稣是我吗？好，我们不知道他们是真心还是假意。那这时候我们看到是说，越拿没有心也没有意，无心，他没有去寻求明白，他没有谦卑来求问神。这些水手们，船上的人，他们要一个寻求明白，一个谦卑寻求明白的心。好，这个事情上，他们要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因为神掌权，他们知道 something was wrong， 有些事情发生。好，回去两个礼拜我跟你们谈的，神掌权的时候，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来自神，还记得吗？不是每一件事情来自神。当我们人犯罪的时候，可以不可以说我犯罪出于神的手呢？我们可以这么说吗？不行。当人犯罪，不可以说是出于神的手。但是当人犯罪的时候，上帝掌权吗？阿们，掌权。当人犯罪的时候，上帝仍然掌权。我已经说了，如果上帝没有掌权，我们每一个人每天想做什么？把人杀死，想尽办法把对方杀死，喜欢去把人杀死。所以你要知道，神掌权。神掌权，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是出于神，尤其是犯罪的事情。Children, let me ask you one question. When God reigns, it does not mean everything is from the hand of God. Can children and teenagers, can you respond to this question? If you fail your exam, if you fail your exam, can you say this is from God? Can you say this from God? When you sit for exam, when you fail, can you say this from God? No.Whose fault is that? Our responsibility, 我们人的责任，有没有勤奋去读书？ Do we pay? Do we study hard? So do not blame God unnecessarily. 不要随意的把责任全部推给神。所以我们要请注意一件事情。好，神掌权，神掌权。所以神这个时刻要把那个事情把它找出来，找出罪魁祸首。我们来看这个撤迁，来吧，就是大家一起来做。来吧的意思，大家一起做。那他们不是当中有一个人做，是每一个人一起做。就是在床上的每一个人做什么，他们同意，他们都同意，他们要这样来撤迁。Everyone on the ship agree. Not only one person, everyone agree that they wanted to use the casting of the lots to find out who is the culprit, 谁是罪魁祸首。好，我们来看看那个撤迁的背景。撤迁 cast lot 是古时候，无论是外邦人跟以色列人，他们用的一个方式来寻求他们的神明，或者是寻求耶和华神。我再说一遍，撤迁是当时个古代的人，早期以色列人来到，用个撤迁的方式来求问耶和华神。如果是以色列人，对外邦人，他们求问自己神明，所以这个是很普遍的一个习惯。This is a common practice, it's common action. 好，这个撤迁 lots， 撤迁跟 lots， 这是指到是说原文是 goral， 这个字呢第一次出现在圣经，请你们翻开利未记。请兄姐妹翻开，这个是第一次，这本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这个撤迁，出现在利未记16章第8节。 Please turn with me, children. Can you please write it down? The first time the word garor, logs, appear in the book of Leviticus. Leviticus chapter 16, verse 8. Chapter 16, verse 8. 我请弟兄姐妹一起念好吗？来，早早后我们看利未记十六章第八节。来，一二念。为那两只羊拈阄，一阄归于耶和华，一阄归于亚撒谢勒。And Aaron cast lots over the two goats, one lot for the Lord and the other lot for Azareth. 好，这个就告诉我们说，这个是第一次亚伦那时候去撤迁，第一次出现撤迁就是在这里，就是在利未记十六章第八节。好，请你们看过来，这里是提到给你们做一个示范。当时客是怎么样？他们是用什么来撤迁？他们是用小石粒 small stone 小石头。那小石头上他们就标一些的记号，做些记号放在石头上。他们找了一个容器，把这小石头都放进里面。他们不断的摇动，结果看哪一个石头被挑出来，揪出来，那个就是决定性的石头。他们就看，哦，是的，不是的，是那样，是这样，是 A 是 B， 他们就是知道，就要通过这个方式来做决定。How does it work? Casting of lots was used by the small stones. The small stone be marked and labeled, and they put everything in the container, and they try to shake.And to determine which lots have been cast out. And the stone had been cast out, that was the answer for what they had said. 所以他们是把那个决定性的石子被揪出来过后，就是决定他们当时怎么做决定。所以这个就是撤迁，不是我们一般去到庙堂里面观音菩萨拜拜的时候我们用香，这个是用小石头小石粒。而这个撤迁在圣经总共出现77次，这圣经知识 ，children you can write down. Bible, the word garor, lots appear 77 times in the Old Testament. 在旧约出现77次，而在新约出现一次。好，但是在约拿书总共出现三次，这个 casting of lot 这个撤迁在约拿书出现三次，这三次在哪里？就是在第七节，你看第七节，来，第七节，船上的人彼此说，来吧，我们撤迁。第一次，看看这灾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于是他们撤迁。第二次，撤出谁来？第三次。所以约拿书总共出现三次有关撤迁这个字。好，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想想现今的时代，在新约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撤迁的一个习俗。好，我们看使徒行传，来，一章二十六节，请你们翻开，这个是最后一次圣经出现撤迁，第一次出现在利未记十六章第八节。 The first time Bible appeared in Leviticus chapter 16 verse 8，然后最后一次出现是在 The Book of Acts 第一章二十六节。第一章二十六节。The last time the words casting lots or drawing of lots appear in the Book of Acts, chapter 1, verse 26. 好，我们请会众一起来念，一二念。于是众人为他们摇出马提亚来，他就和十一个使徒同列。And they cast lot for them, and the lot fell on Matthias, and he was numbered with the 11 apostles. 这个就是一章第二十六节，《使徒行传》一章二十六节。这出现在最后一次他们有关谁是做使徒。好，第一次我们也知道，最后一次我们也知道。好，现在看回我们现在的光景，我们现在的情况。基督徒 可以不可以撤迁 ？Can Christian casting lots？ 基督徒可以撤迁吗？ 可以还是不可以？合乎圣经还是不合乎圣经 ？Can Christians cast lots？ Can Christian do that？ Don't know。现在跟你们讲，使徒行传一章二十六节是结束了整个撤迁。神已经把全本的圣经启示下来，你当时刻旧约还没有完整，新约还在继续做着。现在神本圣经已经编写好，全本神的话语、神的启示也在圣经里。还记得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圣灵降临，那个时刻是圣灵全面的降临，全面的降临，不单只是降临。以前在旧约有没有圣灵？ 有。 新约一章耶稣基督升天过后，他圣灵全面降临在教会里，全面降临，已经降临了。提到这里，我要提醒兄姐妹，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不要再说圣灵求你来，已经来了，还求什么？可以求圣灵运行，可以求圣灵做工，可以求圣灵感动，可以求圣灵检责，可以求圣灵安慰，但是不要求圣灵来，他已经来了。谁可以叫圣灵来？我们可以叫圣灵来吗？有可能吗？没有。所以请不要随意祷告，要认识圣经，不要祷告错误。我们不要求圣灵来，这个是灵恩派很喜欢做的。 Come Holy Spirit， Come Come， 已经 Come 了吗？已经来了，还要什么？还要来几次？圣灵现在是全面的降临， Holy Spirit has come in the full measure， 在教会里面，圣灵运行在教会里面，已经有全本的圣经，所以基于整本的圣经启示下来，基于圣灵全面的降临，我们不可以再撤迁。因为当时刻，所以要看背景，看上下文，理解整本圣经。从一章二十六节开始，没有再提撤迁这件事情，等于那个时刻已经最后是停止结束了。所以神要我们基督徒怎么做？还记得刚才我跟你们谈的，船上的人他们有个态度，什么态度？谦卑寻求神的态度。撤迁的用意就是一个谦卑寻求神的态度，那个是重点，那个是重点。所以因此神已经把圣经启示下来，神已经是圣灵已经全面运行降临在整个的教会，在神自己的国度里面，已经在神的四面上。所以因此我们要借着祷告去寻求神的心意，不要再撤迁。在教会的历史发生一个非常非常伤痛非常伤痛的事情，我跟你们分享，成为我们每一个人警惕。教会历史很重要，教会历史可以记载在很多好的事情，也记载不好的事情，也记载很多很多很悲悲剧，记载着一些悲剧，我们要学习。这里曾经在教会历史里面出现两个人，有一个叫做乔治怀特费尔德，这是翻译出来，他的英文名是 George Wakefield， 你没有听过吗？ George Wakefield。George Wakefield 翻译出来就是乔治·怀特·费尔德。George Wakefield，George Wakefield， 他有一个好朋友，他其中有一个好朋友就是约翰·威斯利 ，John Wesley，John Wesley， 约翰·威斯利。All right， 那发生什么事情？当时刻 ，George Wakefield 这个乔治·怀特·费尔德，他是一个。从圣经里面能够理解到恩典教义 The Doctrine of Grace， 恩典教义，在恩典教义里面，他看见整本圣经提到神的拣选 The Election of God， 是说 George Wakefield 是相信救恩是在永恒神已经定了，神要临到谁就临到谁，所以他是从圣经里面去理解出来，所以救恩是神自己定的，神拣选谁把救恩赐给谁就赐给谁，这个是圣经的教导。所以当时刻他就跟他的好朋友 John Wesley 分享，约翰威斯里，约翰威斯里那时候他有一个反应， 他说我要去撤迁，他去撤迁，他说我要反对 George Whitefield， 还是我不反对 George Whitefield， 他去撤迁。那时刻他的测出来的答案，他要去反对 George Whitefield。 所以约翰威斯理他是反对恩典教义，他是反对神的拣选论，他不相信这个事情，他大力的来到去反对 George Whitefield 这个人。因此呢，他因为习惯了有一次的撤迁，连他的妻子为了要找一个特定的女人成为他妻子，他也去撤迁。哇哦，有没有当中有没有兄姐妹有这样的经验？你要不懂要 A 君还是 B 君，所以我撤迁，神你给我知道到底是 A 还是 B， 请不要这样做。好，约翰威斯理却没有全面的一个神学的教义，没有一个圣经的概，没有清楚全面健全的圣经的概念。结果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我说是个悲剧？ It was a tragedy. You know what was a tragedy?约翰威斯理就开始了 Methodist Church， 他就建立了卫理公会。卫理公会的教会属于这个的这种的 denomination， 这种的主流派。所以当时刻呢，他就教导，因为他本身不相信神的议定论，他不相信恩典主义，他认为是说救恩临到我，比如说神把救恩临到我，许牧师可以选择接受还是可以选择拒绝救恩。我再说一遍，他不相信恩典临到我我就接受，他认为人有 George Wesley 约翰威斯理认为救恩临到我，我可以做决定，我到底要接受这个救恩还是我要拒绝这个救恩。所以他认为在救恩的层面是人有这个决定的权利，这个是完全违背圣经的教导。恩典，神的恩典是完全无法抗拒，我们说无法抗拒的 恩典 irresistible grace of God。 那么就是说我本身的决定大过神的救恩，这样理解对吗？不对，这是错误的教导。但是因为约翰威斯理没有健全的这种的信仰的概念，所以他就去反对，结果他所开的教会都是相信这方面。阿米念就是从那里来的，阿米念主义，你们听过阿米念主义吗？阿米念主义就是从约翰卫斯理卫理公会这种的交流，这种的教导而延伸到直到今天。马来西亚有很多这种卫理公会，他们认为这种的恩典临到我，我可以有权利去接受跟拒绝。对不起，你们搞错了，那么就说我们大过神的恩典，有可能吗？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提醒我们，这一个的决定影响了多少人跟着他约翰威斯理，有多少的卫理公会的弟兄姐妹还是持守这种阿米念主义。话说不好听，我们当中我听一些弟兄姐妹分享，我就知道你是阿米念主义。我们教会有不少人属于阿米念主义的，请你们小心。圣经的救恩讲述是无法抗拒的恩典，不要相信这种错误的教导，似是而非的教导，这个害死我们。所以你知道约翰威斯理这个决定影响了多少人跟从他这方面的信念，而这个是违背圣经的信念。是不是人有权利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不一定要完全出于神。但是很奇怪的，阿米念主义对救恩他们可以做决定，但是在成圣的过程当中，我再说一遍，成圣，一个人信主需要成圣。他认为这个成圣的话，人是完全被动的，神是完全主动的。所以呢，我成不成圣，那个是神的事情。神要使我成圣，我就成圣；神不让我成圣，我就不成圣哦。所以把责任全部推给神。所以要做基督徒呢，我可以为所欲为，我要做什么都可以，因为神没有让我成圣吗？那个就是阿米念主义。很可怕的教导，现在还继续影响很多信徒，会分辨吗？圣经不是这样讲，耶稣基督也没有跟我们说，来，许牧师，你的十字架我替你背，有吗？圣经是这样说吗？圣经是 舍己，背起自己十字架。太太可以跟丈夫背十字架吗？不行。丈夫可以背太太背十字架吗？不行。自己背自己十字架跟从主。所以这个是反对违反圣经的教导，这个阿米念主义要的不得了，不能够去接受。所以你看到撤迁，如果搞不好，我们继续做下去，我们会理出另外一种的教导，这给魔鬼留地步。这个是教会历史一个悲剧 ，It was a tragedy。好，我要做个结论，请我们翻开《出埃及记》34:6-7。出埃及记34:6-7，我们要从神的属性来到看神的公义跟公正的事情。The book of Exodus, chapter 34:6-7。好，请会众起立来，我们一起来念6-7，好好的念神的话。Children, please arise. You can read in English. Read the words in the fear of the Lord.我们以敬畏神的心来诵读神的话，一二起。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 ，Please be seated， 请坐。好，我让你们注意听，这个是我们现在21教会其中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6节，我们看到神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跟诚实，那个是神。一方面的属性，那个是慈爱、善良、怜悯人的属性。7节，你看7节，神还有一种属性，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恶、过犯跟罪孽，那个是提到神的圣洁。神圣洁，神愿意来到宽恕、饶恕人，但是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这个是提说神的公义跟公正。Children, in verse 6, we see the merciful God, we see the gracious God, we see the God who is slow in anger, we see the God abounding in steadfastness and abounding in faithfulness, but we also see the holiness of God, because it's talking about the sin of people being forgiveness, and we also see the righteousness and the justice of God.所以我们看神要看两方面，不要单单只是看一方面。我们的神是有无限的怜悯，阿们。我们神有无限的慈爱，阿们。但是我们的神也是有无限的公义跟公正，阿们。要阿们，因为这个神是这样的一位神。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看待，我们其实有一个犯下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现在的教会信徒 having a big problem, a very serious problem. 什么 problem? 什么问题？我们只是要，只是单单要这位怜悯我的、对我有慈爱的、只是要对我好的神。所以我说神是爱， Amen, Amen。 我说现在要改写，基督徒已经不再唱神是爱，基督徒要唱爱是神。只要这个神是爱我的，你给我我要的，你就是爱我。你不给我我要的，你就是不爱我了。所以呢，不是神是爱，现在基督徒已经把它转过来，变成爱是神，明白吗？他把它转过来，只要你爱我，我就是认为你是神；你不爱我，你不是我的神。这个犯上很严重的问题。今天我们在宣读神的话，我们看到10节2节，你还记得吗？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白雾。我们这里看见是说，当我们只是要这个有怜悯、有恩典、有信实、有慈爱的神，而我们不要这个公义、公正、圣洁的上帝，我们其实是在雕刻偶像。我再说一次，我们在雕刻偶像，因为你只是要这方面的神， 你不是要这个圣经讲的上帝。我曾经已经说过，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基督徒每天都在可能在雕刻偶像。这个神对我好，我就喜欢；这个神对我公正公义，我就不喜欢。不是这样来看圣经。求人 ，If you only want the God who is merciful and gracious to you, slow to anger, and you do not like the God who is a justice God, who is a righteous God, I can just tell you that you are worshiping an idol. You are worshiping an idol. You are carving an idol every single day. 这个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亏欠，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的罪行，我们要很小心。难道真的只有神的慈爱怜悯安慰我们吗？难道真的是神的怜悯跟慈爱跟宽容能够建立我们生命吗？难道只有神的怜悯跟慈爱能够给我们盼望跟希望吗？我告诉你，我们理解太过有限了。 Do you think only the merciful of God and the gracious of God only give us hope and give us strengthand give us comfort? I tell you, you may be just halfly correct, 对了一半。我要从这里给你们讲解，神的公义跟公正带给我们第一安慰，神的公义跟公正带给我们盼望，神的公义跟公正带给我们力量。 The righteousness and the justice of God give us hope, give us comfort, and give us strength.我们来看第一个，神的公义跟公正安慰我们。赏善罚恶，神的属性，神会赏赐那些忠心的人，神也会刑罚那些作恶的人。阿们。所以这个来说的话，上说什么？亲爱的弟兄，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说什么？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这个对一些被欺压的基督徒，这个是一个安慰。伸冤在神，神必报应，这个是一个安慰。你要怎么说？只有单单神的慈爱怜悯给我安慰吗？难道神的公正公义不能给我们安慰吗？对不起，你理解的神理解的太渺小了。你必须要知道，神说因为他的公正跟公义，神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这告诉我们说，放心，我要安慰你，事情我会把他救出来。就好像约拿这个事情，他不承认，他死都不承认，他怎样都不要承认自己的错，神把他救出来，透过撤迁把他救出来。所以让水手们每一个人知道，不是所有船上的人犯了错，是谁犯错？是这个约拿在底舱这个人犯错。这个是给他们知道，这个是个安慰。所以神的公正跟公义是给我们基督徒一个安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神的公正跟公义带给我们盼望，带给我们盼望。为什么？有谁可以满足到神的公义跟公正？有谁可以满足？有谁可以达到神的这个公义的标准？有谁可以达到这个标准？ Tell me, children.Who can reach the standard of God's righteousness? Who can reach to that standard? 谁可以满足到达到神的公义的标准的要求？谁？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得到。谁可以做得到？耶稣基督，阿们。耶稣基督是唯一能够满足到神的公义公正的要求，因为他是圣洁无瑕疵。只有圣洁无瑕疵的神能够代替我们这有罪的人被钉在十字架上，满足神的公义。只有他，只有他可以满足到神的公义，没有其他人可以不做得到。所以这个是不是我们盼望？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满足达到神的标准的公义，我们每一个人的结局就是灭亡，没有其他道路。我们是每一天活着的一个，活在一个绝望当中。你知道绝望是很可怕的事情，每一天走向这第一门口，就是绝望的一个人，是活着，但是是一个绝望的活着的一个人。Children, only Jesus Christ can fulfill the righteousness of the standard of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so that we can have hope, because Jesus Christ has done it for us. No one can fulfill the standard of righteousness of God, only Jesus Christ. So God, the righteous, not only give us comfort, not only comfort us, but the righteousness and the justice of God also give us hope. Give us hope. 好，最后，神的公义跟公正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活在世上那种的活着的生存的动力，哪里来？因为我知道他不单只是可以宽恕我的神，也警惕我，也提醒我，他是公正公义的神，所以我要怎么活？我要敬畏神的心来活下去，那种的力量，因为认识神的公正公义，所以我不能够每一天都沐浴在神的爱中。一般弟兄姐妹喜欢沐浴在神的爱中，他比较习惯去犯罪。为什么？为什么？犯罪了，反正耶稣爱我，耶稣赦免我嘛，对吗？我犯罪了，耶稣就赦免我；我再犯罪，耶稣再赦免我；我再犯罪，耶稣又再赦免我。所以我每一天就是犯罪求赦免，犯罪，反正上帝是爱嘛。但是如果你知道，不单止他赦免，他也告诉我们他是公义、公正、圣洁的上帝，我们就警惕自己的。哦哦，我要谨慎，我活着的动力的力量来自因为我要存敬畏神的心，知道他不单只是愿意赦免，他也是公正公义的神，使我怎么样？我有力量怎么样？远离罪恶，阿们。我有力量远离这些罪恶，我知道我不能够继续犯罪下去，我要远离。从哪里开始？从我认识神的公正公义开始。他不单爱我，我知道，但是不要忘记，他也是一个公义公正的神。叶拿没有认识到这方面。所以一个人常常沐浴在神的爱中，比较容易习惯放纵自己去不断的犯罪。但是一个人理解到神是公正也公义的，他会开始慢慢远离罪恶，因为我要付上代价，我做这个事情我会得罪神，我为什么要得罪我的神？为什么？最后我要呼吁children， The righteousness and the justice of God help us to have strength to overcome the sin, to depart from the sin, so that we have strength to overcome our weaknesses. Ask God to help us. If we only want the love of God, we will not able to overcome the sin, because you always ask for God, forgive me, God, forgive me, forgive me, forgive me. How many times do you want to forgive? Of course God can forgive us, but if you know He is just and righteous, this helps us to have a strength to fear Him, that I can depart from my sin. 愿神帮助每一个人，在座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喜爱不仅仅是神的怜悯跟慈爱，包括神的公义跟公正。May we love not only the God of mercy and God of love, but also the justice and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喜爱。第二，愿我们称颂，不仅仅爱我们、怜悯我们的上帝，也包括称颂神的公义跟公正。Amen. May we bless not only the mercy and the grace of God, we also bless the God who is just and righteous. 所以看到这个神是全面的一位神。第三，愿我们赞美，献上我们赞美之祭，不仅仅是这个怜悯爱我们的神，而且也是这个公义公正的神。 May we all praise not only the love of God and the mercy of God, but also His justice and His righteousness. 最后， May we all thank Him, 感谢他，感谢这神不单只是怜悯慈爱的上帝，我们也要感谢他，他是个公正公义的上帝。 May we thank GodFor not only His grace and mercy, also thank Him for His righteousness and His justice. 愿我们喜爱，愿我们称颂，愿我们赞美，愿我们感谢这位不单只有怜悯、有恩慈、不轻易发怒，也更是有公正、有公义的上帝。 因为他赏善罚恶，他的公正的公义带给我们安慰。报深渊在我，我必不会，我必报应。神给我们这种的公正公义，给我们一个盼望，因为耶稣基督达到这个神的要求，公义的要求，这告诉我们说，我们人有盼望了，我们人有希望了，我们可以得救了，因为耶稣基督。最后，神的这种公义公正给我们力量过活每一天，求神帮助我们，不仅仅有怜悯慈爱神，也给我们力量来到远离罪恶。May the word of God help us. Let the word of God not only for the righteousness and justice through His word, that He strengthen us, give us hope and comfort us. 请会众站起来。Let's arise. 我们领受神的话一定要回应，这是圣经的教导。不要只是领受，没有回应神的话。每一个人在神面前看到自己的亏欠，要求神来帮助；看到自己在神面前要怎么样继续过活，要求神坚固。每一个人在神面前来祷告。Children, pray to God. This is a teaching of Bible. You have to respond to God. We have to respond to God when we hear the word of God. Ask God to give us His word. Continue to build our life. 我们一起在神面前祷告。我们一起祷告。Let's pray together.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主，也是我们的救赎主。你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你有诚实，你是信实的神，我们感谢你。你也是公正公义的上帝，我们感谢你。你更是那圣洁的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借着听你的话语，我们求你圣灵坚固我们的信心，使我们知道我们唯一终极的活着的目的是要在神的面前，不在人的面前。我们活着的目的是要荣耀你，我们活着的目的是要讨你喜悦。求你恩待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包括老老少少的小孩、婴孩到年长的长者，求你特别的恩待、眷顾、保守，让我们真是每一天存着喜乐心、称颂你的心、感谢你的心、赞美你的心来到过我们生活，因为你是有怜悯、有慈爱神，你也是公正公义的上帝。我们呼求你给我们力量，我们感谢你。Lord, we thank you for you are God who merciful and gracious, slow to anger, abounding in steadfastness and faithfulness. Lord, but also, Lord, you are righteous, you are justice, God. Lord, we thank you for you are just. So we praise you. Give us grace, Lord.So that we were able to delight in you. We're able to bless you and praise you and to give thanks to you. Give us strength. We're able to live for you, for your glory, for the purpose of our end of this life is to glorify you and to please you. Help us, Lord. Listen to our prayer. 奉耶稣的名祷告。Amen. 会众请坐。 我有请会众起立。我们打开活页的第十页，我们先来信仰宣告的时间。我们一起来，预备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 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 阿门。 请会众打到活页第十一页，我们来回应感恩颂赞诗，拥戴我主为王。下面继续保持站立，我们为奉献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是掌主权的神，你是掌王权的神。主啊，你在圣经里面多次多方的晓谕你的子民，要将我们当纳的十分之一献入到神的粮仓，让神的家有粮，有粮来供应神国各项的圣功，我们感谢赞美。十二，你也在圣经里面多次多方的晓谕教导我们，做你儿女的我们要尽我们人的责任，盼望在我们的每一天的基督徒的生活中，让我们真的是有感动来在神面前，来在教会面前来尽上我们的责任。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你在约翰福音中教导我们，你赐给了我们的新命令，就是我们要爱彼此相爱，我们要爱我们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我们弟兄姊妹们生活困难的时候，当他们遇到各种各样的危险的时候，是啊，盼望着 这爱从你而来的爱，让我们真的是关心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关心我们身边的群体。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真的是不仅领受的话，正确的理解的话，盼我们将你的话真的是行出来，应用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我们大家继续保持站立，有请牧师上台祝福。 上帝的儿女在神面前存着谦卑感谢的神的心，专心仰望耶和华神。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把双手举起来抬头仰望神，不是牧师祝福，是神自己亲自祝福。 Let's lift our heads and open our hands widely to receive the blessing from God. The blessing is not from me but from God himself. By faith we receive it. 我们凭信心领受。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脸光照你，施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 The Lord bless you and keep you. The Lord make his face to shine upon you and be gracious to you. The Lord lift up his countenance upon you and give you peace. Amen. Amen. 感谢主，我们唱三一首。 赞美真神万福之恩，地上神灵当赞主恩，天上神君颂赞主名，赞美神父神子圣灵，阿门。 会众请坐。 下面是家事报告的时间，请大家打开活页的第13页。每周的主日崇拜会，当主席谈到主内问安的环节呢，我们鼓励弟兄姊妹们，我们向你身边前后走动，前后左右走动，跟身边的弟兄姊妹彼此问安，也鼓励大家向新来的新朋友陈志问安，让他们感觉到教会家的温暖。第二件事呢是，凡来教会，因为冬天可能有些朋友没有车，弟兄姊妹没有车，凡来教会有交通需要的，请大家联系林建中弟兄。建中弟兄的联系方式呢，在活页上都有。今天崇拜结束后呢，牧师会做本月近期的教会的圣工的进展报告。二月份的圣工的进展报告呢，不是二月份的最后一周，因为2月26号我们有活动。所以二月份的这个圣工报告是在2月19号的这个崇拜结束以后。下面一项呢是，凡已经报名参加神学考试神学课程开卷考试的，牧师将在今天主日崇拜后呢发放试卷，也就是当牧师介绍完了今天近期的圣工报告以后呢，你已经向我报名的，大家不要走啊，牧师已经准备好了信封，我们要当场那个发考卷。从2月2号开始呢，教会的祷告会，也就是下周四的祷告会的地点呢，我们从原来的这个211我们改到了235房间，也就是这个房间，时间不变啊。我们估计我们的空间已经变得更大，鼓励弟兄姊妹们跟大家一起来到神的殿中，一起的来祷告啊，盼望我们教会是一个祷告的教会。2月5号下个主日是圣餐的主日，请大家预备心，我们同心的一同来纪念主。牧师也会在2月8日为大学生在职青年和单身的弟兄姊妹们祝祷啊，也盼望大学生在职青年和单身姊妹们不要缺席2月8号的这个主日敬拜。2月26号崇拜结束后呢，林肯路教会呢将召开我们本年度的2023年的年会，在体育馆呢12点中午12点到12点半有简餐，然后从12点半开始开会一直到2点，在235房间参加会议。凡愿意参加2023年年会的呢，请大家在门口登记，截止日期是2月19日。 好，以上就是家事报告的时间。我们现在有请欢迎新朋友的时间。在我的左手边有没有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中间敬拜主的？请你站起来，介绍一下你叫什么名字，来自哪里？有没有？我左手边。啊，都是好朋友。没有是吗？有一位，要不要介绍一下你自己？有没有一位同工可以拿一个话筒？欢迎你小新啊！我希望你能把这里当成你属灵的家，统一做到来。欢迎。好，在我中间有没有？第一次来，我这看应该是没有。我的右手边有没有今天第一次来？好，没有。下面是有请今天的新朋友来到台前。牧师小旭，请你来到台前。牧师会有礼物来送你。 欢迎你。 谢谢。好，下面是主内问安的时间，请弟兄姊妹们向你身边前后左右的弟兄姊妹们问安。小龙。